独自一人在守候，谁让我为情困惑，谁让我心乱失措，心痛你可是否夜深深心的暖书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实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忘也就请你，只有悔恨在心底，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只有悔恨在心底，一声深情的冷声叫喊，期待你召唤，心跳尽情迷离动荡的心，哇，是你真是你迷惑我的心，回忆往日旧情谊，悔恨在心底， 用写进文字一个沙的永远。